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AMJ 13，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今日呢一集呢就是这个第五季的第一集。咁啊，听众朋友等咗好耐啦。咁啊，先介绍咗我身边有我嘅好拍档、好朋友阿毛喺度啊。 系，大家好，大家好。系啦，我谂好多听众都等到颈都长。 等你把声系咪？ 唔系等你啊！几次同你出席啲即系稍微公开啲活动咧， 系 啲听众都走埋嚟问你，喂，几时有第五季听？ 几时开？几时开？ 即系呢个问题问得最多， 系冇错。呢个问题咧系我过去接收到嘅问题入边咧最多嘅一个问题。我谂起码都已经过百个人系一见到我就问，除非几时开翻个 season 啊？咁样咁啊，翻咗嚟啦，终于翻嚟啦。咁我应承咗大家。MJ13 是会陪住大家一路度过呢个12月21号㗎嘛。咁所以呢喺呢个时候呢就已经出咗嚟㗎啦个节目啊，即刻已经返咗嚟。咁呢就要几样嘢交代咗俾听众朋友听先。第一样嘢呢呢、這个好紧要，就係小弟出书啦。 嗯， 真係已经正式出书啦，琴而家录緊音。咁啊琴日呢就啱啱同呢个出版商嗰边就坐低咗就傾。咁啊，倾小弟本新书啦，咁样，咁啊，希望到时候所有听众朋友都支持啦，买翻本啦。点解呢？因为呢本书咧，将会系小弟真系叫做呕心沥血。你要幻想一下，一个读写障碍嘅人，点样可以写到一本50,000字嘅书呢？咁就真系呕心沥血啦。而家呢排忙到咧。我都系即系出咗嚟做嘢咁耐以嚟，第一次忙到咁样啊！ 人哋系屈到病啊，你系做到病， 我 写到病， 做到病啊！琴日阿 Claude 都知啊，琴日直头我个鼻咧系爆炸。 系啊，我嗰啲录音咧，把声咧系好笑 的。如果大家朋友有听上个星期嘅长焦低炒，就听到我把声已经系蒙晒。咁啊，经过一晚嘅休息之后咧，今日继续喺度冲过，继续死过，因为咧。可能啲朋友唔知道，原来我一攰咧，或者我一疲倦啊，咁咧个鼻哥咧就不受控制噶啦，个鼻敏感就发作啊，咁啊，所以咧就琴日已经死咗一日噶啦，咁啊，今日咧就继续翻嚟啊，就继续扯呢一集啊，第一集嘅 MJ 13，咁啊嗱，嗰本书就出啦，咁本书咧就分咗，即系略略讲讲啊，本书分咗几个题目，咁有啲题目咧就系真系一啲 大家要睇嘅、要理解嘅一个题目，例如点解你会觉得信 UFO 系一啲好搞笑嘅嘢啦，好搞嘢，即系背后嗰个咁嘅 cover up， 背后咁样嘅理论。咁我觉得咧喺要大家睇呢本书之前咧，先理解咗即系卓飞所收集到翻嚟嘅资料，所理解到再消化完同大家分析翻嘅一啲资料啦。咁呢个系好重要啦。咁另外就会有一啲。譬如话听众朋友同我 share 咗嘅一啲图片啦，咁我咧亦都摆咗喺呢本书里边同大家一齐分享啦。咁嗰啲每一位有分享过图片嘅听众朋友咧，都会多得到啊卓飞我亲自送俾你嘅呢一本书作为一个答谢。咁啊， 签埋名啊嘛？ 咁当然啦，呢个梗系啦，唔系你估我走得拉会俾人斩啦。咁啊，所以咧呢啲听众朋友多谢你哋分享，即系无私嘅分享你哋嘅图片。有啲图片真系精彩到睇落系哇哇声， 系同埋好 original 好多， 好 original 噶， 好 original。 同埋嗰啲图片本身都经过我自己亲自去睇过，即系应该就唔系一个电脑执相出嚟。咁所以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亦都就係有一啲早前卓飛去做一啲嘅調查，或者同一啲目擊證人親自即係做過一個理解啊，做個訪問啊，或者係真係同佢哋攞翻嚟嘅資料啦。咁呢一方面資料咧就會擺埋喺本書入邊，咁啊擺咗喺一個叫飛行篇或者一個目擊個案篇入邊嘅咁樣。咁另外仲有啦，就係、是、最緊要就係喺上一季即係有同大家做過一個嘅研究啦。咁就係一位女士啊，馬小姐喺。荃灣的馬小姐，咁佢嘅一個接觸個案，佢唔係接觸，直頭係一個老拐個案。咁應該我相信係香港有史以嚟第一個被記錄落嚟嘅老拐個案嘅成個足本啦。我擺埋落呢本書入邊，佔好大個篇幅。咁嗰本書入邊講嘅，除咗你喺上一季嗰集你聽到嘅資料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跟住落嚟後著嘅資料係從來未公開嘅，即係連電視上高啊、收音機上高啊，甚至係書本文字上高都未公開嘅資料嚟。而成本書入邊嘅竹本，亦都將成個我哋同馬小姐做嘅催眠裏邊嘅對話全部竹本寫曬出嚟。咁所以大家聽眾就可以將最深入嘅資料咧都睇到。咁同埋仲有一個好特別嘅位咧，就係阿馬小姐親自會執筆去寫翻佢同外星人接觸翻嚟所得到嘅一啲信息，得到嘅一啲資料係一啲咩咧？咁佢對佢個生命或者對佢做人嘅睇法、個價值觀有啲咩改變咧？咁全部阿馬小姐都會寫咗一篇嘅文章，就擺咗喺入邊，咁就俾翻所有嘅聽眾朋友去理解翻，哦，原來同外星人接觸佢得到嘅資料係乜嘢咁。咁呢个我觉得应该都够撑呢本书咯啩？ 你老实讲，你里面有嘅嘢已经系多过你平时一季嘅资料咯。即系我谂唔到有其他嘅理由话呢本书资料唔够丰富。 系啦，嗱咁啊，暂时定价一定系平嘅。即系所谓平嘅就唔会几百蚊一本啦，肯定啊！即系我希望将呢本书尽量带到多啲出去。好啦，另外仲有一样嘢想同听众朋友分享讲翻嘅咧，就系呢一本书，我将我会收到嘅版税啦，因为咧我都会同有另外一啲帮我哋策划嘅，帮我策划嘅公司要同佢平均分翻嗰个版税， 正常 嘅 呢个 系啦。嗱，第一版出印出嚟嘅书嘅版税。我是会将一半同即是我收到的版税，我会将一半是拿来捐赠去一些保护动物的一些协会或者一些会入面。当然大家不用担心，一定不会是这个保护动物，即是爱护动物协 会。 是啦，即是大家都知道我几反对这个协会的。咁但是我会将它捐去一些民间的一些的團體啦，即係佢哋係可能係收留一啲被遺棄嘅動物啦，或者係我嚟救護一啲動物嘅協會啦。咁我到時候就會將呢一半嘅版税，將我收到嘅版税，我自己收到版税嘅一半，我會捐出嚟俾呢啲咁樣嘅協會去做一個，即係希望我做善事。因為可能好多聽眾朋友都知道，卓飛係真係好中意啲貓貓狗狗啊、啲動物啊嗰啲嘅。咁所以我希望可以利用呢本書嘅版税去幫到一啲嘅動物啦嚇，咁啊人啊大家都成日都捐錢噶啦，咁動物咧就反而係被遺棄咗或者係被忘記咗嘅一群，係啊，咁我希望可以做到啲嘢。咁所有嘅朋友買咗呢本書咧，你哋所付出嘅錢係會攞咗嚟做呢個咁嘅善事嘅，咁啊希望 所有朋友可以继续支持呢本书，好嘛？希望支持一下呢啲嘅被遗弃嘅动物啦。咁呢个书就讲完啦，卖完广告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呢就係喺今年嘅10月21号啦，再强调多一次，可能有啲朋友知有啲朋友唔知。10月21号，咁小弟呢就搞咗一个叫做 MJ13 Reboot 嘅一个 party。咁係一个烧烤 party， 咁位置就会係喺呢个全係咩美孚嗬。 美孚 嘅吉吉烧。咁又会有个 party， 咁到时亦都会邀请一啲嘉宾上嚟啦，咁同大家一起度过呢一个 party， 咁个 party 就系10月21号，即系相传世界末日嗰一日。 咁讲 系咁讲啦，我唔信系嘅，所以我就要搞个 party 玩大佢，玩庆佢咁样。咁而且个 party 有个特别嘅咧，就系大家可以带埋你嘅狗仔，你屋企嘅狗仔就去呢个 party。 个场地系欢迎嘅， 个场地系欢迎嘅。咁当然啦，大家唔该带定嘅报纸。同埋清水清洗狗狗留低嘅纪念品 ,ok? 咁呢个系一个责任嚟㗎，呢个真系一个责任。咁食物方面一样，照如过往嘅 party 一样，都会有肉同埋有素系可以招呼俾所有朋友。 即系鍾意食素嘅可以食素，鍾意食肉嘅可以食肉。 係啦，冇错啦。咁如果详情呢就可以上返去 Facebook， 去返卓飞嘅 Facebook 嗰度呢，就去打入去搵呢个叫做 MJ13 Reboot R-E-B-O-O-T Reboot 嘅 party 呢，就可以睇到详情同埋报名啦。咁啦，人数真系有限，因为个烧烤场唔係好大嘅啫，咁人数真係好有限，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尽快报名同埋交钱咁样，咁价钱亦都相当之便宜，因为 唔係贵，一啲都唔係贵， 一啲都唔係贵，一个烧烤场即係收我都唔夠膽收你6-9几啦，讲真吓， 哇6-9几嗰啲食住咗餐得，系咪有个 Joshua 帮我烧得啦， 唔系，但不过啊，即系题外话少少吓，好少少题外话，我真係而家幾反對食自助餐，因為點解咧？過去嗰個星期咧，有機會同屋企人啦，即係成家人一齊去食一個自助餐，因為好多年都未試過同屋企人一齊食自助餐。咁啊，第一你知啦，食自助餐即係冇乜嘢好食嘅，全部都係肉咁滯噶啦。第二樣嘢咧，個問題就係咧，我發覺原來食完嘅自助餐剩翻落嚟嗰啲嘢咧，係全部攞嚟倒 嘅。香港嘅。 香港嘅酒店系咁噶，原来全部系捞埋一齐，跟住我见到嗰下咧，我心好唔舒服，我觉得好浪费啲食物。呢个世界上，就算唔好讲呢个世界，咩埃塞俄比亚嗰边或者非洲好多地方，净系喺香港已经有好多人系冇得食，系连饭都冇得食嘅。但系佢哋嗰啲食物咧，系攞嚟倒埋一堆，跟住喺度抌去填海嘅，撇开。嗰啲食物嘅浪费不特止，你会发现原来有好多嘅动物牺牲咗佢哋嘅生命，可能只系俾人食一啖，跟住全个身体就俾人 都冇食过添。 系啊，甚至有啲虾，可能有只龙虾，成只龙虾系整完出嚟未俾人夹，但系因为收场啦，就成个龙虾系抌嘅，系浪费。哇！呢个我觉得系我真系对唔住，我真系接受唔到呢一个咁样嘅情况。 香港有一个几麻烦嘅地方啦吓，成日话要环保啦，要搞回收啦，搞嘢啦咁。但香港从来冇人提倡过咧，所谓厨余回收啊， 冇嘅 去做呢啲嘢，即系其实同样系中国人社会，台湾做得几好啊。 系， 即系点解香港冇啊？ 呢个真系你当系卓飞喺度倒大家米又好点咯？我都系呼吁大家。尽量可能唔好去食自助餐，因为个浪费嘅情况实在太严重。系啦，咁所以咧，我就希望大家即系呢度有一个大家嘅醒觉啦吓。Anyway， 好啦，咁啊，继续翻今日嘅题目啦。呢个题目咧系好紧要嘅。点解我话好紧要咧？今集咧系非常之叫做令到大家去认真去谂一谂嘅。我哋而家所发生嘅事嗱。过去咧就啱啱有一个叫 UFO 嘅 conference 啦，即系飞碟学会搞嘅议会啦。咁我就有去到呢个议会，咁亦都听到有一啲嘅讲者讲过一啲嘅题目。咁譬如有啲人话：喂，你对于即系一啲外星嘅资料或者一啲电影，你点睇咧？咁有好几位嘅讲者都不约而同讲咗一样嘢咧，就系、是、话外星即系、就是、一啲电影啊，譬如一啲咩 Independence Day 啊，或者一啲咩 Battleship 啊嗰啲电影咧， 比较近啲 Battleship。 即系都系讲紧一啲外星侵略地球嘅一个资讯嘅一个故事啊，咁样。咁其实咧，佢哋都讲咗一样嘢，就系其实有可能系一啲政府 project 出嚟嘅一啲画面，俾大家去惊咗外星人。嗱，咁佢就讲咗一句咁嘅嘢，咁呢句嘢值得大家去反思。咁同今日嘅题目有少少关系嘅，个题目就系咩咧？ 嗱，喺我呢度要讲少少啦，因为我哋今日咧就访，即系呢个节目今集咧就访问咗香港星际政治学 Exopolitics 嘅，大家都识噶啦 ，Neil Glue。咁咧佢咧就会同我哋用一个英文去即系答翻呢个访问。咁当然啦 ，MJ 十三出得街嘅，一定系有中文翻译啦，尽可能做到。咁我哋所以今集咧就有阿 Clock 喺度同我夹拍档之余咧，阵间阿 Clock 咧 扮阿 Neil， 就系扮阿 Neil 话声，就帮我哋翻译翻阿 Neil 所讲出嚟嘅一啲资讯。嗱，呢一集咧唔系讲得少嘅，因为点解咧？喺今年嘅9月27号，我冇记错，已经9月27号，咁就出现咗一个咩情况咧？就系相喺一个叫做 Veteran Today 嘅一个网站。嗱，呢个网站咧其实系一个讲一啲军事资料嘅网站嚟。 嗯 哼，呢个网站多数出嘅题目可能话啊，我哋美国即系讲紧美国嘅网站啦吓，即系我哋美国而家就新起咗只咩巡洋舰啦，或者有只咩核动力潜艇啦，或者系美军喺即系阿富汗嘅战争入边扮演咩角色啊，即系其实系一啲分享一啲军事嘅资料嘅， 其实系即系军事嘅 journal 咁样嘅。 你可以咁講啦，係啦，即係佢入邊有好多篇嘅 article， 嗰啲 article 都係講緊軍事嘅資料啊，或者係軍部嘅行動啊，嗰啲咁嘅資料嘅，當然係俾得大眾知嗰啲資料，佢就會擺上呢個網站度，亦都一個喺美國好受歡迎嘅一個網站，即係你知美國都係一個軍事國家啦，咁其實佢入邊好多嘅人都會睇翻呢啲資料，或者對軍事有研究嘅人都會睇呢啲資料嘅。好啦，喺9月27号咧。呢、这個網站嘅一個高級編輯，英文名叫做 Gordon Duff， 咁佢咧就無端端出現咗一個 post 喺一個 article 喺呢個網站度，個題目嘅即係英文咧就係、是、叫做 UFO War， 即係 UFO 戰爭。咁咧佢亦都寫咗個 subtitle 就係話美軍同埋中國嘅艦隊。联合在三环市对出海岸和外星人打仗， 美军加解放军， 没错，在三环市对出海岸，即是这个太平洋的，即是对出，不是海岸，即是对出海域那里有外星人打仗。这个题目一出呢，其实人们是呆了的，即是傻了的，人们看下去，喂，冇理由啊！你呢一个网站点会突然间出一个同 UFO 有关嘅嘢咧？ 你最多讲隐形战机嘅啫。 隐形战机嗱 ，Gordon Duff 仲要系呢个网站入边嘅高级编辑嚟嘅，即系入边从来冇呢啲嘢嘅。嗱，先略略介绍一下 Gordon Duff 系边个？其实佢系曾经系喺情报科做过，佢亦都系前嗱，根据佢所讲，佢系前嘅特种部队 Navy SEAL 啊，即系海豹突击队 海豹突击队队员 队员嚟嘅。佢系接触好多呢啲资料，或者一啲军事。好深入的资料的，由他去讲这个资料出来是啲人是傻了的， convincing 的。我当日上这一集这个资料，其实我上 Big Boys Club 都讲过，即是我去形容给大家看，其实就是等同汪明荃突然间走出来告诉你，同我们中国人同外星人打仗，你明白吗？那个震撼程度是等同突然间，汪阿姐走出嚟电视话俾大家听，同 UFO 打仗啊！我哋中国咁，你谂下嗰个震撼程度系咁嘅。喺美国 ，OK， 呢个 article 一出，好多人都访问咗呢个 Gordon Duff，包括 Coast to Coast AM 啦，包括有个节目，外国有个节目叫Ground Zero 啦，甚至好多唔同嘅 UFO 网站都相继报道紧呢件事。嗱，无独有偶，喺好快之后咧，有另外一位嘅研究者啦吓，我叫佢做研究者咧，叫 John Kettler。 嗯哼， 佢亦都出咗一个 article 出嚟，就系讲紧外星人同中国海军同埋美国海军打仗，不过位置就唔系喺呢个太平洋嗰个位置， 即系唔系喺 San Francisco 对出， 唔系 San Francisco 对出， 嗯哼， 嗰个海域系喺南极洋。 哦，即系 南 极 洲， 南极洲即系澳洲对落， 系啦。但系除咗个地点之外，其他嘢系差唔多好接近嘅。咁、 嗯、 咧，啲人就开始谂啊，究竟大镬啦，系咪已经打紧仗咧？系、咪已经冚冚声打紧咧？咁嗱，因为咧，我知道 Anel 佢咧都收好多嘅，即系机密嘅情报啦，或者好绝密嘅资料啊、因为我哋声称有一啲叫 whistleblower， 即系一啲嘅、叫做咩？即係泄密者啦嚇，咁佢咧就有好多啲最新消息嘅，就係、是、因為呢一個議題，我就捉咗 Anel 同大家做一個訪問，咁大家有聽個 special 都聽過啦。OK， 今日就送呢個竹本嘅訪問，究竟係咪真係打緊？ 究竟我哋人类仲可以生存几耐？即刻送上 Exopolitic 嘅 Mr. Neil Glue 嘅访问。阿 Neil 你好， 系你好，卓飞。 嗱，我介绍咗少少先啦。阿 Neil Glue 啊 ，Mr. Neil Glue 就系边位咧？就系、是、香港 Exopolitics 嘅创立人啦，即系呢个网站嘅创立人啦。另外亦都系阿 Michael Sala 博士系成立嘅 Exopolitics Institute， 即系呢个星际政治学学院嘅一个 director 啦。亦都系 Director of ICA 啦，吓 ICA 就系咩咧？就系、是、国际外星人研究嘅一个嘅社区嘅一个学院一个学会啦，吓，亦都系国际星际政治学嘅一个会员。而且阿 Neil 亦都系呢个星际政治学入边亦都有一啲证书文凭噶啦。佢亦都系一个接触者啦，同埋佢亦都系一本叫做《Close Encounter of the ADHD Kind》嘅作者。咁啊 ，Neil 亦都過去做過好多嘅唔同嘅演講啦，同埋咧係做一啲嘅星際政治學嘅一啲短片啊，咁樣放上去俾大家分享嘅。咁啊 ，Neil 歡迎你， 多謝曬卓飛。 好啦，嗱，點解我今次咧要揾你上嚟咧？因為除咗第一個原因就係你好耐冇嚟 MJ 十三啦，另外有一個一定要叫你嚟嘅原因嘅，就係因為今年嘅九月啊，我咧就睇到一個報告，由一個好出名嘅網站 Veterian Today's 嗰度咧，就睇到有一個報告，就係由一個叫做 Gordon Duff 嘅人，佢係一個即係首席嘅，即係唔係首席，即係高級編輯啦。咁佢咧喺文章入邊咧就寫咗呢個叫做美军同埋中国海军联合埋一齐同外星人打仗，嗱，对于我嚟讲咧，呢个实在系一个好难以置信啦，我直头唔知道用咩字去形容啊，难以置信同埋即系吓死我嘅一个资料嚟嘅，咁所以我就打俾你，而你就话俾我听呢啲资料咧系有一啲好值得我哋注意嘅地方嘅。 咁啊，首先咧，我哋其实应该由即系星际政治学的角度咧去睇晒呢件事，咁要完整咁睇，我哋首先要睇睇阿 Gordon Duff 啦，睇睇佢竟即系见到嘅啲咩啦。咁然之后再了解埋阿 John Cutler， 佢又见到啲咩？即系 even 到佢两个睇嘅其实见到嘅差唔多啊嘛。咁啊，亦都要再睇埋即系飞碟学佢哋喺巴西揾到嘅一啲资料咯。咁同埋就要再完整咁样去睇睇阿 Emerald Birth 佢所讲嘅嘢啦。咁啊，仲要了解埋阿 Wonder Brown， 佢喺佢一个喺 NASA 嘅火箭嘅发明家啦，咁佢亦都系一个前纳粹嘅科学家嚟嘅，咁要睇埋佢嘅政功啦，咁亦都要再去了解一下就系Carol Rosen， 咁佢嘅即系政功，将呢啲所有嘅嘢喺我哋即系最后我将佢摆埋一齐，好似砌图咁将佢砌埋。咁以上我可以得到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比較即係整體嘅畫面啦，然之後再去做一個結論出嚟。嗱，咁 Gordon Duff 係何許人咧？咁就如你頭先所講啦，咁佢係一個好受歡迎嘅網站啦，Veteran Today 嘅一個高級編輯啦。咁佢自己本身亦都係同美軍啦有一個即係好良好嘅關係啦，咁亦都同美國政府咧係即係不斷有一啲聯繫嘅。咁佢亦都即係表示過啦，咁佢係即係一啲特種部隊嘅，即係 你嘅意思，佢係你同我講過，佢係前海豹突擊隊啊嘛。 係啦，即係一般嚟講啦，我哋咁叫啦，叫佢海豹突擊隊啦嚇。咁佢自己講過嗰、那個即係 case 就係話喺南極洲啊，就係、是、即係一個即係同 UFO 嘅，即係美軍同 UFO 嘅一個戰役啦咁樣。咁佢即係亦都提供過一啲叫軍事嘅一啲即係指示文件啦，啲 briefing 嘅document 啦。一樣嘢幾得意嘅就係佢嘅經常由八十年代左右開始啦，咁佢不斷咁去即係提供好多呢啲嘅資料。咁但係佢啲資料咧就即係從來唔講來源嘅，提供啲資料成日咧都係無名嘅，即係無名嘅政府單位、無名嘅即係資料提供者咁樣。咁其實有好多時咧都唔知究竟佢啲資料咧其實係咪真係即係邊度嚟嘅咁樣嘅。咁無論點都好啦，咁佢都即係經常會接觸到呢啲即係所謂即係軍用嘅指示文件啦嚇，咁就係、是、而呢啲文件咧好多都係由MJ 十二咧就處理過嘅。咁 MJ 十二咧主要就係一個處理外星人同埋 UFO 資料嘅一個機構啦嚇，咁亦都係咧即係主要處理埋咧呢個即係我哋嘅一個世界觀嘅一個組織嚟嘅。咁佢而家咧所接觸到嘅資料咧就係外星人文明同埋我哋地球人嘅一啲互動嘅資料，咁包括就係、是。美国政府咧同外星人有一啲嘅一啲协议啦、啲协定啦咁样，就系可以即系俾外星人喺美国嗰度，即系老鬼啲美国人啊， 老寡咗之后，就要将佢即系放回翻去即系美国嘅咁样样。咁呢单嘢本身咧就应该系啲极度机密嘅资料。咁而嗰个即系 access 嗰、那个即系可以接触到呢啲资料嗰个权限咧，应该系相当高层嘅人咧先至可以即系接触到嘅。咁但系佢又系即系用一个即系唔肯公开嘅一个资料来源啦。咁其实佢呢样嘢其实都习惯啦，从来佢都系唔讲噶啦。咁就即系咁样去即系表示话，即系佢攞到呢啲咁嘅资料。呢啲资料咧系由1947年到1977年，咁就即系可能由军部咧，又或者系由外星人嗰边咧系得翻嚟嘅。咁有部分嘅协定咧，其实系相当恐怖嘅，包括系一啲外星人啦，老寡咗人类之后就将佢劏开啦，然之后就即系当然咧，嗰个人系冇再翻过嚟嘅。咁即系呢一件事咧，其实就系阿 Duff 所讲嘅嘅嗰个 case 啦。咁即系当然啦，呢单嘢其实嗰个恐怖程度系相当令人嘅即系难以置信嘅。咁另一方面啦，我亦都即系同一啲巴西嘅飞碟学家接触过啦，咁佢哋都即系提及到另外一啲嘅即系 case， 咁就有一啲飞碟啦，就喺亚马逊森林嗰度咧，就即系向人射出一啲光线，咁有啲人咧系被烧死咗，咁亦都有啲人咧系咁样盲咗嘅。咁而甚至乎咧，有一啲嘅发现咧，就系见到有啲人咧系即系内脏被取走咗啦，眼睛被挖空啦，就好似即系我哋之前可能有听过一啲动物嘅肢解嘅事件咁样。而最令人覺得恐怖的是这个巴西飞碟学家所讲的这个 case 呢，是会令人对外星人有一个非常负面的印象。加上他的资料呢，其实都是跟这个巴西军方呢是有所交流的。我们一方面有阿 Duff 的资料啦，另一方面呢有这个巴西这方面的资料啦，都令人觉得呢 UFO 或者外星人呢是到处杀的。但无论怎么好，我们先将这些资料放在一边，转头回来再讲。咁啊，仲有 John Kettle 啦，咁呢位仁兄咧，咁佢就系之前曾经帮个美军做嘢啦，咁佢自己咧亦都系个科学家嚟嘅，咁佢都话咧，即系呢一场所谓 UFO 嘅战争咧，就正在咧喺南极洲嗰度咧系发生紧，咁同样啦，佢嘅资料咧亦都系即系冇资料来源嘅，佢都形容嘅呢一场战争咧规模相当大，咁啊即系而外星人咧都系不断咧喺南冰洋嘅范围咧不断咁将呢个即系战圈咧系扩大嘅。例如有两艘解放军的战舰在这个战役里面是互相的碰撞，碰撞就虽然没人死，但是很多很多人是受伤的。另外 John 也继续说了，就有20只UFO 是以25,000英里的速度，是由南冰洋就向墨西哥的方向飞去的。而另外有另一组的 UFO 呢是15只，咁就以同样嘅速度咧，就系飞向阿根廷嘅。咁另外亦都有12只咧，系飞向智利。以上讲紧嗰个即系战争嘅即系情况啦。Duff 咧，其实都系讲紧好类似嘅嘢。咁啊，虽然即系阿 John 同阿 Duff 两个人咧就唔系一齐工作啦吓，咁但系佢哋所讲嘅嘢咧系相当吻合。咁而阿 John 咧亦都继续讲佢系即系喺嗰个战役里边啦，即系有美军啦、解放军啦、日本海上自卫队啦、南韩、台湾的军队等等，一共成200艘战船在个即系南极洲嗰度嘅。其中有两只是航空母舰啦，咁以及其他嘅一啲即系战舰啦，同埋一啲潜艇咁样。咁而呢200只船咧，一齐喺度攻打紧呢啲 UFO 嘅。咁之后阿 John 咧，其实佢越讲越离谱嘅，咁佢就话即系呢一场嘅 UFO 战争其实已经起咗变化，连嗰啲蜥蜴人咧都加入埋嗰个战团。咁而呢啲蜥蜴人加入咧，亦都已经令到有250名嘅美军咧阵亡，冇人生还。咁但系同时咧，亦都揾唔到任何蜥蜴人嘅尸体嘅。咁而阿 John 咧亦都讲到话咧，即系报料，即系其中一个报料俾佢知嘅人咧，喺报完呢段料之后咧，系癫咗，之后仲自杀。咁而呢啲资料咧，亦都有显示到咧，就系呢啲跟住我哋未知嘅物种啦，就叫做 blobs，B-L-O-B-S blobs。 好啦，嗱，正话咧就听住咁多，就系我同阿 Neil 嘅访问啦，嘅关于呢件所谓嘅 False Flag Invasion 嘅呢个个案。咁咧，我哋休息一阵间先，转头翻嚟第二 part 继续。好啦，翻嚟第二节嘅 MJ 十三啦，我哋继续听下 Anel 嘅访问，睇下有啲咩可以再讲俾大家听先。 咁而呢件事咧，亦都提醒咗我，以前咧曾經喺聯合國咧有過一個會議，咁而參與呢個會議嘅人咧，即係多數係啲啊將軍啊啲軍人嚟嘅，咁而其中咧亦都有外星人，咁而呢啲外星人咧，正正就係 Blobs。 喂，咪住先，你講緊嗰啲 Blobs 咧，你令我諗起一套即係以前嗰啲美國電影啊。你讲紧嗰啲 blob 系咪好似一撇啊？即系有啲一撇嘢咁样嘅咧？ 冇错，即系blobs 其实即系一团嘢，好似气泡啊咁样嗰啲一撇咁嘢啦。咁但系你好难去想象到，其实佢哋系有高度智慧啦，有反重力嘅飞行器啦，可以喺水底工作啦，唔使用力场，但系佢哋嗰啲即系制造嘅嘢好坚硬啦，嗰个技术咧相当嘅先进。咁而佢哋本身咧，就可以喺水底成三万尺嘅地方咧，喺嗰度生活嘅。咁啊，佢哋以前咧系曾经有太空飞行嘅能力，咁但系而家就冇咗。咁啊，以上讲咗即系咁多有关 blobs 嘅嘢，咁其实都系阿 John 自己嘅即系讲法啫。咁我哋都系冇办法咧去取得嗰个资料来源嘅。咁所以咧，我哋睇睇阿 John 嘅背景咧，其实好有趣嘅。咁佢好多时咧都话佢系即系参与一啲高科技嘅计划咧，即系譬如战机啊点啦，咁又话佢系即系参与过特种部队啦，咁又即系有呢个军部一啲即系最高嘅机密嘅权限啦，咁样样。即系佢讲过好多好多好多嘅嘢，涉及范围咧好广嘅。咁所以我个人嚟讲咧，就唔系好信佢嘅啫。 但系佢咁讲，其实佢嘅意思系话，佢嗰啲资料系由一啲高度机密或者一啲好敏感嘅资料嗰度攞得嚟噶嘛，系咪先？ 佢咁讲啊，咪得佢咁，得佢咁样讲嘢啊。咁之前讲过呢啲咁奇怪嘅，即系资料啦，咁都系分别由呢两个源头度嚟咧。咁我都想即系先带出另一个人啦，Emerald Byrd。Emerald Byrd 咧就系一个即系美国海军嘅一个极地开发嘅研究员啦。咁佢喺即係世紀初嘅時候咧，亦都係曾經咧就去過呢個即係地心世界啦。咁亦都翻到嚟嘅。咁佢去到北極嘅時候咧，就發現到即係嗰度咧就有一啲綠草啦，有河流啦，有哺乳類動物啦，同埋一啲古代嘅動物啦咁樣嘅。咁佢亦都證明咗即係呢個即係所謂地底世界咧係一種咧就存在噶啦。咁另外咧就最近有一份俄羅斯嘅報告咧就被翻譯成英文。咁呢一個就係被稱為 Operation High Jump， 係美軍咧就係喺呢一個所謂 Operation High Jump 行動咧，就係派咗68艘船啦，4800人啦，咁就去到北冰洋，咁就希望咧就佔領嗰度。咁而 Emerald Byrd 咧就係其中嘅一員嚟嘅。 嗱，咪住先啊 ，Neil， 嗱，可能有啲聽眾朋友咧，對於呢位你啱啱介紹呢位 Emerald Byrd。呢位朋友咧，可能有啲陌生，或者有啲朋友唔知道佢系边个嚟。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下究竟 Emerald Byrd 佢系边位嚟咧 ？OK，OK。Emerald Byrd 咁佢系一个即系美国海军嘅军官啦吓。咁佢就系一个即系精于探索一啲未开发地嘅一个专家嚟。咁啊，例如喺北极啊咁样样。咁佢亦都係即係精於去尋找一啲新嘅資源嘅。咁你知即係美軍就即係好多時都係咁啦，即係佢哋除咗話啲軍事行動，都係會係去揾一啲新嘅所謂能源嘅咁樣。咁就佢自稱咧就揾到呢個地底世界。咁佢自己本身亦都因為喺即係美軍裏面咧係受到高度重視啦，同埋都受到高度嘅讚揚啦。咁即係佢嗰個即係 reputation 係相當好嘅。咁所以佢先至可以帶領住呢4700人嘅一個即係軍隊咧。去到北極咧，去尋找個所謂地底世界。咁啊，根據個報告所講啦，咁佢哋去到地底世界嘅時候咧，就係被一啲 UFO 攻擊，咁而且咧亦都係有傷亡嘅。咁報告裏面所講嘅呢啲 UFO 咧，就飛行得好快，即係個速度咧就係可以有一個好即係好高嘅速度啦，由南極飛到北極咁樣。咁可能呢個只係一個形容啦。咁但係即係重點咧，就係話佢哋去到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就係被一啲唔尋常嘅物體咧所攻擊。好啦，問題嚟啦，呢一啲嘅所謂唔尋常嘅物體其實係乜嘢咧？嗱，我哋又睇睇 Emerald Byrd 去地底世界嘅真正目的先。咁啊，其中一個咧就可能會係佢係即係可能你都知噶啦，即係二次大戰後期啦嚇，納粹德軍咧係忙於喺北極咧設立一個地底基地。咁佢哋好可能就係想建立一個所謂叫香格里拉嘅一個德軍嘅樂園啦咁。咁佢哋可能喺北極已經揾到一啲即係有暖水嘅地方啦，或者揾到一啲融冰嘅啲冰洞啊，或者一啲大型嘅山洞可以擺得入只潛艇嘅咁樣。 咁佢哋都可能咧已經建造咗，甚至乎建造咗一啲即係地底嘅城市啦。咁亦都可能係佢哋嘅科技咧已經係相當嘅先進，咁可能甚至已經開發咗一啲嘅反重力系統，或者係用呢個原子能去啟動呢啲所謂嘅UFO 啦咁樣。咁而呢啲咁嘅所謂嘅飛碟啊 UFO， 咁可能就係、是、即根本就係屬於德軍嘅。咁又或者可能係德軍同外星人共同開發嘅產品都唔定。有不少的资料都显示了二大战的后期纳粹德军已经是掌握到反重力的科技了。例如那种吊钟型的飞行器就是使用了这个电磁场的反重力系统的。 是的，很多的报告都讲说那些目击个案见到的飞碟，那些飞碟就个外形好像 George Adamski 所见到嗰啲飛碟咁樣，但係上高有個納粹德軍嘅 logo 喺度嘅。 嗱，係啦，係啦，係啦，嗱，咁呢個咧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俄羅斯嘅報告裏邊咧，其實係即係有兩個人嘅口供嘅。咁一個咧就係話佢同佢嘅同事咧就喺嗰個纜橋嗰度咧就見到有一陣嘅強光，咁喺天上面落嚟，咁啊睇咗好幾分鐘嘅。咁而佢哋就唔知道嗰個係一個咩嚟嘅，因為當時船上面嘅雷達咧，嗰個探測嘅範圍都有限，咁就喺佢嗰個探測範圍以外。咁而隨後咧，其實有另一位嘅中尉，咁佢係一位飛行員嚟嘅，咁佢亦都見到咧，即係有一道光啦，就係由嗰個水底嗰度咧，係以一個極度嘅高速向天上面咁飛出嚟，咁形成咗咧好大嘅氣流。咁佢哋當時嘅感覺係天旋地轉、鬼泣神號咁嘅，即係海面啦、啲船艦啦、冰山啦等等嘅，佢哋都感覺到係為之震動嘅。咁而即係嗰道光一即係飛咗起上嚟之後咧，咁佢哋嗰個船隊裏邊最大嘅一隻戰艦咧都隨即著火，跟住仲沉埋。咁啊，總之其實個報告咧就係講緊喺北極嘅地底咧係有啲嘢咧發生緊嘅。咁而家究竟我哋講緊嘅係外星人喺地底啊，亦或係？前納粹德軍的超高科技呢，因為時至今時今日依然是有很多人相信希特拉當年是沒有在碉堡那裡死去的。 沒錯，即很多傳聞都是這樣說，他當時是沒有死到的嘛。 是的，傳聞就是這樣說，但是所謂風月雷鋒我未必無因，很有可能其實就是一些前納粹的德軍的精英分子，他們在戰後就躲在這些地底基地裏面保存和繼續去發展它這些高科技。這件事其實是1940幾年發生，六七十年後的今天，他們的科技其實可能已經突飛 猛進到一個即地步，是他們可以用 UFO 可能載住一些金髮藍眼的亞利安人就在個北極周圍飛都不出奇的。亦都我們已知在巴西也有一些前納粹的德軍是有研究一些類似這樣的飛行器的。 嗱，系啦，即系好多人都讲过噶嘛。以前当时打完仗之后咧，德国嗰边咧好多嘅军人咧，嗰啲嘅科学家咧都系即系唔知去咗边噶嘛。同埋亦都讲紧话，美国嘅科技系突飞猛进噶嘛，喺战后。 嗱，系啊，呢个就系所谓 Operation Paperclip。喺大战之后咧，前苏联同埋美国咧，其实都明白到德国咧系拥有住好高嘅科技，咁所以当时美苏咧。都是合力追擊呢個即係納粹嘅餘黨啦，咁亦都因為咁咧，就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德國後來就分成咗東西兩德啦。咁而美蘇咧，都喺呢段時間嘅同一時間咧，佢哋喺度即係爭奪緊當時德國嘅科技嘅，咁所以先至有 Operation Paperclip 呢一個嘅即係 mission 啦。咁就係將當時百幾個前納粹嘅科學家咧，安排到佢哋成為美國人，仲入去 NASA 即係太空總署嗰度工作。咁而 Warner von Braun 呢一位火箭嘅发明家咧，亦都系其中一个嚟嘅。咁而佢咧就系当年研发 V1 同 V2 火箭嘅嗰个科学家嚟嘅。咁因此 NASA 之后咧，先至有一个咁好嘅发展。咁而当时纳粹虽然战败，但其实佢喺场仗嗰度咧系赢咗嘅。咁啊 ，von Braun 其实佢系同美国太空总署咧就有深入嘅一个关系啦。咁佢亦都好清晰嘅所謂嗰個秘密政府嘅點樣運作，點樣去隱瞞一啲事件，同埋點樣去洗腦。當佢知道曬呢啲嘅一啲真實嘅情況之後咧，佢就變得好抑鬱同埋好擔心。佢擔心佢所提供俾美國太空總署嘅呢一啲嘅資料咧，對個世界咧會有好大嘅影響。 咁而另外咧有一位女士咧就同佢一齐工作嘅就系、是、Carol Rosen 博士，咁佢同阿 Van Brown 博士咧系即系非常嘅相熟啦。咁就喺阿 Van Brown 博士死之前咧，曾经对阿 Carol 博士讲咗一番嘅说话。咁而就喺2001年咧 ，Carol 博士都将阿 Van Brown 博士临死所讲嘅呢一段咧嘅说话咧公开咗。 好嗱，我哋而家咧就即刻听一听。呢、这个 Dr. Carol Rosen 啊，呢位 Rosen 博士，究竟喺一个议会入边，佢点样讲当时 Van Brown 博士同佢讲嘅说话咧？嗱，而家咧就有一个声带咧，就俾大家听一听。咁样咧就系呢位叫做 Carol Rosen 嘅女士，咁佢自己嘅口供讲翻出嚟，究竟点解佢会觉得外星人嘅入侵可能系一个阴谋？ Good morning, my name is Carol Rosen. In 1974, after being a sixth grade school teacher, I was introduced to the late Dr. Wernher von Braun in the U.S., the father of rocketry. In my first meeting with him during that first 3.5 hours, he said to me, Carol, you will stop the weaponization of space. And I said, you know, teachers don't stop until June. He said, no,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is is February.And we have to prevent the weaponization of space because there is a lie being told to everyone that the weaponization of space is now first being based upon the evil empire, the Russians. There are many enemies, he said, against whom we're going to build this space-based weapon system, the first of whom was the Russians, which was existing at that time. Then there would be terrorists. Then there would be third world countries. Now we call them rogue nations or nations of concern. Then there would be asteroids.And then he would repeat to me over and over, and the last card, the last card, the last card would be the extraterrestrial threat. 嗱，咁啊，其实大约个意思咧，就系呢位 Carol Rosen 咧，就系佢当时咧系仲系同紧呢个帮紧呢一位嘅 Van Brown 嘅博士咧，就系一齐共事嘅。咁而佢咧亦都系一个教师嚟嘅。咁嗱，当时咧 Van Brown 同佢讲，佢话 Carol。我需要你去 stop 咗呢个太空科技嘅计划，咁佢都最初都唔明点解，咁但系佢嘅解释俾佢听咧，就系我哋而家亦都控制紧地球咧，有好多唔同嘅手法嘅，咁但系去到最后个手法咧，就系一个假嘅外星人入侵嘅行动。咁佢当时听到咧，佢都觉得好笑嘅，咁佢就觉得诶系咪真噶咁？咁但系往后嘅日子咧，佢就开始睇翻一啲资料咧，佢就发觉咗。这个 Dr. Von Braun 他所讲的东西可能是一个真的事实，令到他呢现在是很投心于去制止一些假的资讯，甚至是令到 Dr. Rosen 呢是去投入地去反对这个太空科技计划的。那这个就是他之前很多年前的一个口供，那就讲回这件事出来的。好了，那现在问一问 Neil 先， Neil， 那其实讲咗咁多，究竟呢个 Dr. Carol Rosen 系边个嚟嘅咧？ 咁啊，当时嘅 Carol Rosen 咧，其实系一个教师嚟嘅。咁啊，直至佢遇到阿 Van Brown 博士啦，咁就阿 Van Brown 博士系一个即系前嘅纳粹嘅科学家啦，个火箭科学家啦。咁佢亦都即系知道嗰个秘密政府里边嘅好多嘅一啲内部嘅一啲运作。咁所以佢。即係其實知道咗呢啲嘢，成日佢好擔心啦嚇。咁而喺即係呢個口供裏邊咧，咁阿 Carol Rosen 咧其實已經參加咗一個展示一個已經參加咗一個揭示嘅計劃啦。咁而呢個計劃咧，其中亦都有成400個軍人啦，一個軍事人員啦，去提供一啲有力嘅證供啦，就有關一啲外星人嘅存在啦，那個秘密政府嘅存在啦。外星人的科技是有多先進，還有整件事背後的陰謀的。Van Brown 博士所說背後的、就是、所謂陰謀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謊言，而這個謊言其實就是一些藉口，目的是、就是、希望令到、就是、他們可以投放大量的資源呢去發展星戰的系統。而這個所謂星戰的系統呢，其實它有、就是、好幾個層次的。第一個就是用來對付所謂即係前蘇聯嘅即係一啲共產政權啦，咁啊，咁啊另一方面咧就係話攞嚟做反恐嘅工作啦，同埋對付呢個第三世界國家嘅。咁而呢啲嘢其實我哋而家一路都見到噶啦。 咁而其中咧都會有提及咧，即係呢個所謂星戰系統咧，係攞嚟即係對付一啲即係外星人嘅咁樣。咁而呢、這個即係所謂對付外星人咧，都係佢哋最後會用到嘅一個即係所謂藉口，即係一個即係防備佢哋侵略嘅一個藉口。咁而因為呢一個嘅即係理由啦，咁佢哋就可以即係不斷咁樣嘅投放資源落去發展呢個系統。咁而個古仔裏面亦都係即係會係形容到就係所謂侵略地球嘅呢一班嘅外星人咧，係即係一班壞蛋，相當嘅即係邪惡咁，以至到即係嗰、那個。即係反對去投放呢啲資源嘅聲音咧，係可以少嘅。嗱，而家我哋再睇睇阿 Duff 同埋阿 Kettler 嘅政工啦嚇，咁我哋就會發現其實佢哋嘅政工咧都好差嘅。咁啊例如啊，佢哋嗰度講到話中國嘅解放軍，中國海軍去打外星人，即係我意思其實係嗱，如果外星人嘅科技比我係超出50年，咁我諗佢哋都唔使點用船去打噶啦。咁例如如果超出100年。咁我谂佢哋用嗰啲嘢，恐怕我哋即系都冇乜人类可以想象到佢哋用嗰啲系啲乜嘢咩科技。咁如果你话超出200、1000甚至2000年，我谂连佢哋做嗰啲嘢，我哋都好难去了解、去明白系咩嚟。 系啦，嗱，我记得咧，我之前即系有一样嘢好有趣嘅咧，就系喺呢个文件推出之前咧，喺今年年中嘅时候咧，有一套戏叫做《Battleship》。即系好似叫超级战舰，就系讲打外星人嘅。嗱，当然啦，譬如我老婆去睇呢套戏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呢套戏咧好有趣嘅，好有娱乐性嘅。咁但系如果套用翻落去呢个过程入边咧，我记得我同你讲过电话，你同我讲话呢套戏入边所讲嘅内容咧系极之低能嘅。 唔系咯， 我记得你同我讲过咧，你就系话。佢哋根本唔需要用船同你打，其实外星人嘅科技系可以将你个脑直情成个脑系熄咗噶。 就以外星人嘅脑怪事件咁去睇嘅，佢哋系可以将人类整个瘫痪，或者你可能仲会睇到嘢。咁但系佢哋又可以洗你脑。讲翻嗰个即系打仗嗰度咁，你话如果真系即使系啦吓，有外星人企喺我哋呢边去同嗰啲所谓坏嘅外星人去打都好啦，佢哋做咩要喺地球嗰度打呢？以我哋而家嗰个科技。即系对于佢哋嚟讲，简直就系如蝼蚁一般，毫无意义。咁我哋再睇埋嗰啲咩 blobs 啊，阿格伦多夫嗰啲，即系嗰啲冇不明来历嘅资料咧。即系其实对我嚟讲，呢啲简直就系废话。啊嗱，咁你谂下啦，即系如果有个人话要讲啲好严肃、好正经嘅，你知咁，但系佢又唔讲个资料来源喎。咁你咁多佢咪讲紧废话？咪仲有阿 Dan Sherman 佢哋做嗰啲即系老怪事件嘅一啲研究，都未从来冇听过话啲外星人老怪咗人类之后攞嚟食嘅。呢啲好明显就系好似同阿 Carol Rosen 所讲嘅，系一啲由恐惧所编织而成嘅故事。其实成个星战计划嗰个发展咧，你就睇到佢根本就系基于恐惧呢样、恐惧嗰样咁样而嚟嘅。 咪住先，你而家系咪即系话将所有嘅资料？将他们所有的口供全部摆在一起，你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外星人入侵计划这件事是假的呢？ 我其实是想讲 Duff 和 Kettler 所讲的东西并不真实，他们其实都是一些行动者。 什么叫做行动者先？ 简单的行动者就是接 order 做事的人，接哪些 order？ 接就是中情局、啊、MG12、啊、那些部门的 order。其实他们接的 order 是什么呢？其实我举个例子，如打伊拉克，他们可能会接了一些 order， 就跟士兵说，就是说比如敌军那些人其实是有几差有几不人道，以至到士兵在打仗的时候他们可以毫不考虑地就开火杀人。军队就是这样的，就好像 Carol Rosen 所说的，其实他说的就是一个假的外星人的入侵事件，而等他们就可以有一个藉口，更加可以即系投放更多更多嘅资源，更多更多嘅资金去发展星战计划，又或者系对外星人嘅一啲作战系统。咁啊，至于阿 Kettler、阿 Duff 咁，其实佢哋只不过系成个嗰个假外星人嘅入侵事件其中一只棋啫。 所以咧，我先前咧，我咪问过你嘅，佢哋曾经喺另一个即系收音机嘅节目嗰度咧，都讲过，佢哋咧系摆咗入，即系被安排入去一个 MJ12 嘅 reading room， 即系个读书房里边去睇嗰啲资料。其实系咪即系话，因为佢哋需要去讲一啲嘢出嚟，去变成一只棋啦吓，去做一啲嘅放一啲假消息， 所以那些有關部門呢就安排了一些資料給他們，但那些資料可能其實是假的，其實就是想他們當拿了這些很核心的資料，然後說回一些假的東西出來呢。 那是啦，是啦，其實荷里活都是這樣的，你看很多很多很多戲啦，即係喺荷里活佢拍嘅，如果個個劇本或者個方向係即係同即係政府嗰、那個即係口径吻合，佢哋啱 key 嘅咁，佢哋會出錢俾你拍啊，幫埋你拍啊，提供資料等等。咁但係如果你想講嗰啲嘢同即係美國係即係嗰個形象等等嘅相違反嘅咧，佢哋唔單止唔俾你拍，即係唔單止唔俾錢你拍，就可能唔俾你拍添啊！就好似即係之前係有一套 你講嗰套咩啊嘛？即係好似先前嗰套咩超級戰艦啊 ，Battleship 啊， 係啦係啦， 或者咩 ID4 啊， 係啦係啦， 即係地球反擊戰啊， 天殺地球反擊戰係啦， 係啦， 就好似呢啲咁樣樣嘅，就一啲好嘅例子咧。即係佢將外星人入侵嘅信息就喺啲電影裏面放出嚟，咁就咁樣就即係老實講，我哋個人其實係好容易去接收咗呢啲咁樣嘅信息之後，咁就被洗咗腦噶啦。咁所以嗰啲所謂即係行動者咧，其實就係即係走出嚟將呢啲所謂即係資料放風去洗人腦嘅人。咁而我哋咧就係即係佢哋放埋啲信息，其實本身都好低能啦。咁但係我哋又會低低能能咁就無啦啦被洗咗腦噶啦。 嗯， 其實佢哋就係利用咗人類最大嘅弱點，令我哋互相殘殺。即系无论系阿 Duff 又好，系 Catalina 又好，啲电影又好，全部就系利用咗人类恐惧嚟制造嘅。咁佢哋就系想即系利用呢啲咁样控制晒所有嘅人，控制佢哋嘅思想，就包括就系话佢哋想话边个系恐怖分子，咁边个就变成恐怖分子。咁即使你系好人又好，你一个追求自由嘅人又好，佢哋都会将 label 成一个恐怖分子。咁例如Gary McKinnon 咁，佢哋就将 Gary McKinnon 抹黑。將佢即係抹黑成一個黑客啦，或者係甚至恐怖分子咁樣。點解啊？因為佢攞到一啲好高機密權限先可以攞到嘅資料。佢哋就係最中意用呢啲即係將是非顛倒嘅手法咧，將人抹黑嘅。 佢哋好容易做到啫，要咁樣做，因為佢哋連傳媒都控制埋啊嘛。 又點知傳媒咧？即係其實乜鬼嘢佢哋都控制曬噶啦。咁所以佢哋即係其實呢類，我哋好似而家做緊嘅呢類節目其實好重要噶。我哋就係將一啲好核心嘅真相咧，就係揭露出嚟嘅。咁同時，我哋見到嘅呢啲即係所謂嘅飛碟咧，咁可能係前納粹做落嘅啲產品，咁可能係發動亦都未必一定係所謂反重力嘅系統嚟嘅。 嗯，我咧有個故仔咧，都想有個經歷啦嚇，都想同啲聽眾朋友分享啦，或者講埋俾你聽啦。咁其實咧喺我哋而家錄音啦，喺之前有一個日子咧，咁就有一套戲呢就上映嘅，咁嗰套戲呢就係叫做 Iron Sky， 咁我即係佢有個試映啦，咁我就被安排邀請上去台嗰度呢，就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即係嗰套戲入面嘅一啲 hidden message 啦，即係啲隱藏咗嘅訊息喺度啦。咁當時呢其實就亦都安排咗譬如嗰幾位導演啦，由芬蘭到飛過嚟啦，而且旁邊亦都有一位翻譯嘅人員呢，就係、是負責幫個導演翻譯翻做英文同中文咁樣。咁當我喺度講緊要注意電影入面嘅 hidden message， 其實呢套係喜劇嚟嘅。咁但係因為套戲入面咧有好多 hidden message， 例如講緊納粹德軍係做飛碟出嚟啦，美國政府點樣呃嗰啲市民啦，或者係佢哋做背後嘅好多嘅嘢都係一啲好即係唔公開得嘅資料啦，咁樣。咁尤其咧，當佢電影去到中段咧，有一張相出咗嚟咧，張相寫住 New World Order 即係新世界秩序。咁我當時講緊呢一 part 嘅時候咧，其實我正想講到呢個假嘅飛碟入侵事件嗰一刻咧，這個翻譯嘅人咧係無端端 stop 咗我，唔俾我講。然之後咧，佢係繼續講佢要講嗰啲嘢嘅。咁当时咧系我系俾佢无端端插一句入嚟咧，系 stop 咗我。而佢如果唔插入嚟咧，其实我啱啱就会讲到呢个 fourth flag invasion， 或者讲到一个新世界秩序。其实会将今日我哋讲呢啲资料咧，讲俾啲听众听。但系佢就喺嗰下就插咗入嚟咧，就唔俾我讲。 嗱系啦，即系其实都好难令人一下子相信啦。即系其实我哋所谓嘅敌人咧，其实就喺我哋身边嘅。即系听落好似好阴谋论咁噶嘛。 系啊系啊， 系咯。记唔记得啊？即系香港之前咧，其实都有人想喺大学搞一啲 UFO 嘅通识课程。就喺临开班之前嗰日，大学就落闸放狗，搞唔成。其实呢啲咁嘅所谓行动者喺香港嘅大学里面咧，其实都系有嘅。嗱，另外一次咧，其实我系想将一个即系空气净化技术引进嚟香港嘅。咁 佢哋其實係會用盡所有嘅藉口嚟，即係阻撓你，令到你即係做唔到呢件事。呢啲咁嘅所謂行動者，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啲即係幫緊啲大集團喺度做護衞，有保護佢哋嘅利益嘅。 好啦，嗱嚟到呢度咧，我有一個聲音帶咧，就想俾我嘅聽眾朋友聽。可能你未聽過，可能你已經聽過，但係如果你未聽過嘅，聽過又好，我都想喺度重新再播一次俾你聽。跟住落嚟呢個聲音帶。 Perhaps we need some outside universal threat. I occasionally think how quickly our differences worldwide would vanish if we were facing an alien threat from outside this world. And yet, I ask you, is not an alien force already among us? What could be more alien to the universal aspirations of our peoples than war? 嗱，啱啱你听完呢，就系朗卢列根当时仲系做紧美国总统嘅时候，喺联合国嘅一个公开演说。阿 Neil， 你点睇？ 嗱，系啦，呢个好明显系佢哋嘅计划一部分咯，明未？佢哋咪就系即系话外星人入侵啊嘛，咁有外星人入侵，地球咪要走埋一齐咯，咪要联合咯。 系啦，我觉得佢哋嗰个计划咧就系，你有啲乜嘢紧要得过全，即系有外星人入侵，咁我哋全球咪要统一埋？咁你统一埋咪好似？即系做到佢哋想要嗰个终极目标啊！呢个新世界秩序 New World Order 咁咯，系咪？ 嗱，呢咪就系佢哋即系处心积虑咯，即系佢哋中意由各种唔同嘅角度去将呢件事去推向佢哋想向嗰个方向嘅。唔好似而家咁，即系嗰个银行制度咁啦吓，即系如果话要打仗嘅咁，佢哋因为要储备嘛，咁所以就系、是、即如果系去到即系打仗嘅状态，你就算想喺银行，你唔攞钱啊！个银行都会限制住你嗰个提款嘅，咁你即系想攞翻自己啲钱都唔得嘅。咁佢用呢种嘅方法去制造各种嘅恐慌，外星人入侵系恐慌，九一一系恐慌。咁即系你知我哋有成千几个工程师而家其实可以证明嘅，九一一双子塔嗰、那个即系冧，并唔系因为飞机撞落去，佢哋就系咁样用恐惧去即系将我哋嘅睇法去转变到系佢哋所想我哋想谂嗰个方向。 好啦，我谂咧，嚟到而家咧，可能我哋嘅听众朋友大部分都睇晒成个全个画面啦，知道晒究竟发生紧咩事，即系 Gordon Dorff 佢哋嘅政工啊，佢哋讲嗰啲嘢啊，同埋背后嗰个咁嘅计划、个阴谋啊，咁样。我想问下你 ，Neil， 由你觉得你嘅意见系，佢哋下一步会做啲咩咧？即系嗱，我哋知道啦，美军入边有一啲。三角形的即是一些新的三角形的飞行器 TR-3B 咁都几类近我哋有阵时见到一些三角形的飞碟嘅，即系佢哋会做啲咩咧？佢哋系咪会揾架 TR-3B 去扮飞碟、扮 UFO， 跟住走去攻击一些大厦，定系点咧？即系你觉得佢哋会做啲咩咧？ 其实所谓嘅下一步嘅，好多可能已经被啲即系外星人咧系禁停咗噶啦， 禁停咗。 即是制止了 是、 啊即其实是有一些好像人样那样的外星人呢、 嗯、 就已经是在、分别在美国、即美军、这个苏联、中国的面前呢即已经展示过他们一些能力，可以将他们的即导弹制止他们导弹发射、啊、可以、令到他们的即也都甚至可以即控制了我们地球现在已经有的核武器，即系咁样样嘅，即系有咁嘅能力嘅。咁、 嗯、 即使即系呢啲即系政府有啲乜嘢嘅所谓即系垃圾招要出，咁其实啲外星人咧都即系唔会容许呢啲事发生嘅。咁啲外星人其实系想我哋即系人类嘅意识即系觉醒，咁我哋觉醒咗就会同其他人讲，就好似我哋而家咁样样，咁就系可以话翻俾即系呢、這个即系嗰啲即系要搞啲 dirty tricks 嘅人，即系搞嗰啲即系垃圾招嘅人知，即系我哋其实系唔会俾呢啲咁嘅。嘅廢話咗蒙蔽，啲嗰啲咩 blobs 啊，外星人打地球啊，啲冇名嘅資料來源啊，咁呢啲其實全部都係廢話嚟。嗰、那個所謂嘅國際新秩序其實已經失敗緊㗎啦。即係你睇睇而家美國嗰、那個即係情況，好多人喺度示威遊行啊，咁其實佢即係已經係有人係要脱離美國㗎啦，即係想獨立咁樣㗎啦。 咁啊，歐債危機咁其實都令唔少嘅歐洲人覺醒，了解到而家佢哋嘅困局其實就係由嗰啲所謂嘅即係銀行背後嗰啲所謂嘅精英啦，所操控嘅。只要人類即係覺醒，就會明白到政治同埋大集團嘅關係，就是、一種國際性嘅所謂官商勾結。 嗱，啲聽眾朋友咧，真係要認真地啊，去諗一諗啊，反思一下，即係究竟就係我哋所講嘅發生緊啲乜嘢嘢。 其實咧，我係即係已經係得到啲外星人嘅幫助嘅。 你係好肯定，你係好100% 肯定咁樣講， 完全肯定。以我個人嘅經驗，我可以話俾你知，啲外星人其實已經喺度一路幫緊我哋。 嗱咁啊，大家咧就要醒覺啦嚇，覺醒啦嚇，覺醒之後咧，唔好俾呢啲恐懼控制到啊！大家覺醒咗之後就唔會有呢個恐懼。亦都唔会被跌入呢个咁样嘅陷阱里边啦。 咁、其实而家我哋就喺度即系觉醒紧啦，应该咁讲。 我谂我哋唔够快咯。你谂下，即系嗱，嗰啲报告十月已经出咗嚟啦，即系九月十月已经出咗嚟啦。我觉得佢哋一路做紧呢、這个即系呢个 false flag inflation， 即系我估到好快开始会实行呢样嘢。唉，唔知啊。嗱，你知啦，即系美国太空总署有嗰个叫蓝光计划啊，咁。可能已經開始緊做緊嘢嘅啦，已經嚇咁啊！大家醒下啦嚇。 嗱，其實要同嗰啲所謂行動者抗衡咧，我哋一定要團結起嚟嘅。嗱，所以之前其實我都見即係未有好多風災啊嗰啲咁。咁其實人類係需要團結起嚟咧，先至可以即係面對呢啲情況嘅。即係你咪以為你即係你喺個地牢度可能擺滿曬食物啦，咁你可以渡過呢啲咁嘅難關。其實你係需要其他人嘅幫助，需要其他嘅專業人士去，或者一啲專門嘅人士去幫你，你先可以即係可以過渡到嘅。咁另外啦，嗰啲所謂行動者啦嚇，咁其實佢哋都有可能會係良心發現嘅。諗諗佢哋都有下一代噶嘛，係咪？佢哋有仔仔女女，有甚至乎有孫仔孫女咁樣噶嘛。佢哋都會有可能因為佢哋嘅下一代良心發現嘅。前太空人前太空人 Edgar Mitchell 都講過啦，其實啲。即系外星系有生物嘅，但系我哋唔系喺一个危险嘅里边。其实反而我哋应该睇睇外星人嘅科技，佢哋嘅科技好可能就可以帮我哋搞掂到所谓咩嗰啲免费能源嘅问题。当我哋有咗免费能源，我哋就唔需要为资源再打仗啦。咁而我哋有咗免费能源，我哋亦都唔使鬼理嗰班即系中喺度控制人嗰班人讲啲乜嘢咧。我觉得我哋其实系会有一个新嘅世界。但是不是那一班人所想的那种这样的新世界，因为他们那一套其实是不可以的。特保就是这个组织其实都一样的啦。其实大家都理解到这些、就是、那些所谓精英啊、集团啊、政府啊，其实全部都在狼狈为奸的。 是的，这些资料其实一直在这过去这几年啊，这两三年不断在这里、就是、揭露出去。 是的，其实我们就是在这里将这些事实就是、一路散出去咯。 哇！我哋都即系我哋而家做紧嘅嘢。 系啊系啊，我哋其实一路做紧嘅就喺度将佢哋呢啲阴谋一路一路喺度溶解，令到佢更加透明，更加多人了解呢啲事。 好啦，咁啊，听完同阿 Neil 嗰个对话啦，阿毛你仲喺度嘛？ 喺度啊，梗系喺度啦。 嗯，点睇咧？ 你问我睇法啊？我谂第一样嘢我几即系同我自己一路个概念比较接近嘅就系、是，其实头先你讲个 battleship 嗰套戏嗰啲咧，甚至乎我自己以前一路细个嗰度睇好多个动画，好多嘅坑片都好啦。其实都好多时讲外星人，即系所谓侵略地球嘅。其实我成日都好怀疑一样嘢噶，无啦啦做咩嚟打我哋咧？ 即系 无啦啦，即系呢样嘢，即系我地球有乜先？即系做乜有乜咁宝先？即系你话。奇罗罗嚟打地球，都话因为地球有高大模型啊。OK， 呢个我俾 Ben 带过啊。OK， 咁、但系你其他外星人嚟打地球，一个 battleship 嗰度咁，即系一种外星人。如果佢真系要嚟侵略得地球，嗱、战争其实冇几多类嘅， 有个理由先， 你有理由噶。其实通常冇几多类嘅，通常主要两大类，一类就系所谓资源战，即系话佢一定要系同我哋差唔多 level， 大家用紧差唔多嘅科技，佢先至需要嚟到我哋呢度抢啫。好啦，呢个第一点。第二就系一系咧就系所谓叫做意识战争，就例如即系一啲宗教性嘅战争，OK 系呢两类多嘅啫。好啦，你话宗教性嘅，佢喺佢嘅地方，我喺我的地方关，即系我关佢鬼事，佢关我鬼事咩？ 打乜鬼啫，冇意思噶嘛，所以应该就系资源战。咁但系如果佢有一个高科技到可以穿越呢个咁远嘅太空距离嚟到我呢度，佢仲使唔使嚟地球咁远呢度嚟攞资源呢？地球有嘅所有物质，我睇唔出喺宇宙其他地方揾唔到嘅。可能有好多冇生物嘅星球，你就咁走埋去攞得噶咯。你唔使打嘅，你明我做咩走嚟打咧？即系 系走去执啊！ 系咯，嗰啲你执得噶啦，你咪一个起基地都冇人理你噶啦，唔需要嚟呢度噶。 系咯，唔需要搞咁耐啊！ 做咩搞咁多嘢啫？冇意思噶嘛。 嗯， 我谂所以我始终对嗰啲即系所谓外星会侵略地球嘅科幻片咧，我真系当科幻片睇嘅啫。 系， 我唔会觉得呢样嘢会发生嘅。 系，唔系嗱？佢而家讲紧就系话，因为呢啲咁样嘅片咧，其实系暗地里系帮我哋洗咗脑。 唔系，所以我谂就系，其实呢一种 concept 佢已经系小朋友开始，所以我觉得连啲动画嗰啲其实系咁用呢啲 idea， 其实就可能系即系背后有人操控紧。 即系点解外星人一定系要侵略地球咧？点解唔可以落嚟帮手咧？ 点解外星人一定系咁坏嘅咧？ 又唔好睇啊嘛，套戏第一。你明唔 即系我唔明，所以我只能够当戏睇咯。 你有几多套可以拍到 E.T. 咁咧？系咪即系唔系咯？即系你套套戏都冇可能系即系太正面，所以咪唔好睇咯，唔紧张啊嘛。啲人中意睇灾难片啊嘛，所以咪要一定要打到你又冧大厦，又冧又炸咗呢个中银啊。 嗯，系啊系啊 ，Battleship 咪成架中银冧咗落嚟啊。 系啊， 咁又有咩 ID 科又就炸白宫啊？咁即系佢一定要有呢啲情节喺度咯。如果唔系唔好睇。 唔系呢个即系其实。作為中意睇電影嘅人都會明嘅，即係編劇，你梗係要做一啲叫 conflict。咁大家睇完個 conflict 嘅中間嘅 ligger， 然之後個 conflict 到搞掂咁，即係睇呢種 peaceful， 即係成個戲咁先係一個戲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只能夠當戲睇咯。 係啊，係啊。 你話調翻轉去到後期講啦，即係呢啲嘅所謂叫恐怖嘅嘢，即係兩九一一嗰段時間，我自己都喺北美洲。 嗯。 我自己系我冇人会相信有件咁嘅事发生嘅。 嗯， 嗰朝我谂大家有听收音机嘅人，冇人会相信嘅。 系啊， 我翻到公司，全个公司系熄晒灯，净系开收音机，所有人停晒所有工作，围住收音机喺度听噶。 嗯， 都系大佬炸完一栋炸弹，当然有边个会去想象到会有咁嘅事发生？ 嗯， 好啦，咁但系呢啲咁嘅嘢到最后，而家大家睇翻嘅发生嘅咩事咧，就系、是、其实只不过系想制造一扎嘢，系真系。即系 恐慌咯， 制造一扎嘢，令到大家个 focus 去咗嗰度。 系啊， 好啦，嗱，跟住你睇到九一之后，美国发生咩事？而家老实讲，我有时我自己都会翻加拿大， 嗯， 会经美国境，因为坐美国嘅航空公司飞机啊嘛， 嗯， 哇，过境嗰啲系惨啊，真系，即系你话过境嗰阵系底裤都俾佢照埋， 最好你就喺佢面前除到干干净净， 唔系佢几乎上嚟，你阵皮都摸埋出嚟，都嚟 check 噶，即系做乜嘢，使唔使咁啊？而家我谂即系唔需要去到一个咁、嗯、即系就将人嘅嗰个叫做即系美国自己都不断喺度宣扬话佢自己系人权国家嘛。 嗯、 你而家喺度剥削紧我人权，喂大佬，讲我私隐权嚟嘅。 系啊， 即系其实你做紧一样咁嘅嘢。 系啊， 即系你基本上就系自己喺度咬紧自己。咁但系点解要做到咁准咧？佢目的就话要保护啲人，但其实到最尾你睇清楚，佢自己喺度 control 啫嘛，佢就想 control 啫嘛，佢就想揾啲嘢出嚟 control 啫嘛。你而家你睇睇中东，就算即系最近啲仗，以色列、巴勒斯坦咁、嗯，除咗话佢哋嘅意识形态之外，其实目的就 系 喺度玩嘅控制啫嘛，斗控制啫嘛。我惊我会俾你咬，因为之前茉莉花革命啊等等，以色列惊自己会俾所谓叫做即系穆斯林嘅国家围啊。 嗯， 所以佢而家要喺度，即系少少嘢都落咁大下马威，即系其实又系用恐惧控制咗自己嘅行动。 系， 即系咁，如果背后真系有咁嘅一个所谓 planning， 嗯， 喂，我觉得呢个我 accept 喎，反而人类成日都中意自己搞自己咯。 系，唔系你 accept 意思系你可以理解啊嘛，理解。 唔系我可以理解，其实正常喎，即系如果有人真系想喺背后控制住呢啲嘢嘅时间，佢咪利用。你梗要揾样嘢出嚟俾人插噶嘛？ 嗯， 即系我成日都讲啦，美国嘅工业， 嗯， 有唔少其实系军事工业嚟嘅。 系， 你唔打仗啲军事工业整嚟做乜嘢？ 系啦，系啊，所以系咪要打仗？ 我一定要揾个敌人噶，我唔整个敌人出嚟，我啲武器卖去边啊？ 系 就咁简单啫嘛。咁既然成个地球都俾佢打晒咯。 嗯， 咁仲有咩好打？ 系 打我离开地球嗰啲咯。 好啦，咁啊嗱，今集咧咁就将呢啲资料咧就讲俾大家听，咁即系都系讲紧一个信息，即系大家唔好俾电影渲染咗你，即系电影你当电影去睇，当古仔去睇就好啦，系啦，即系咪实质真系会咁侵略咧？其实我新书都写过噶啦，即系如果系要侵略你嘅，一早已经做咗啦。 咪要做好易嘅， 因为佢哋已经有咁嘅科技，已经喺晒我哋身边，所以其实要做嘢嘅一早做咗，唔需要等咁耐，唔需要等我哋吓，我哋要发展到而家所谓高科技先至嚟到喐我哋。 其实好好简单去了解呢件事，我哋人类如果要即系我谂啊，人类因为为咗资源关系，我哋要 overcome 地球某一啲嘅地方， 嗯， 而假设嗰啲地方系冇人嘅，其实系有其他动物嘅啫。 嗯， 我哋要剿平嗰度有几难？ 嗯，系啊， 冇难度噶嘛。 系啊， 其实外星人对地球人一样噶咋，佢要剿你简单啦、啊。 嗯， 老想我都唔需要三个月、三个礼拜，我哋地球冇咗噶啦，可以 系， 可以人类冇晒，剩翻啲资源喺度，佢哋慢慢执噶。 系啊系啊， 即系要做嘅话， 以佢哋嘅科技系嘛？ 即系以佢哋可以做得到由咁远，即系其他星球嚟到。我哋人类到而家为止都仲未能够离开到地球圈啊！ 最远都仲系去到月球， 去到月球啫嘛，离开唔到地球圈噶。 系啊， 系咪先？我哋只系有机器可以去到冥王星嘅啫。 嗯嗯嗯， 佢哋系直头可以自己 travel 到过嚟。 系， 你谂佢哋个科技可以高到一个咩程度？我哋同佢比算罢啦， 都系套用翻以前嗰啲有其他主持去套用啊。佢哋攞紧支激光枪，我哋仲喺度掉紧石仔。冇得打，好啦，嗱，今集啊，第一集啊，咁啊，送咗呢啲资料俾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认真去谂一谂啊，究竟外星人入侵系真定假啦？咁啊，嗱，呢一集咧就系咁样嘅翻译啦。咁就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听翻原本我同阿 Neil 个英文版对话咧，咁咧就可以 click 落去真之后嗰一节嗰度，咁嗰个咧就成个原装英文 file 就喺晒， 我就原汁原味啲， 原汁原味啲， 系啦，冇我翻译埋啲唔知系中文定英文嘅中文出嚟， 听众明嘅。好啦，咁啊，今集 M G 十三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多谢阿 Clock， 多谢阿毛啊，喺度帮手。咁啊，下一集我哋继续，咦？下一集系咩咧？知唔知？下一集就系阿教授翻咗嚟啦。 哦。 下集预言二，继续 MJ 13，系咁，拜拜， 拜拜。